第26集，我不服气。难怪袋子里东西在我将桌子摔出这么大的动静时都没倾斜半分。知识果然具有稳定性的力量，里面装的竟然都是一些电商管理之类的书籍与生意经。 有效信息给你了，收集去吧。 季总真客气，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礼物？季行辰将扣在桌面上的温世清的入职档案翻开，上头那张我亲口认定有几分像我初恋的一寸照片，令他的神情落寞了一分。熟悉起来后，我多少能看懂季行辰的微表情了，他只有在委屈难过时才会这样抿着嘴角。 你觉得25的你会出轨？ 我莫名替25岁的自己心慌，以真实的想法回道，我觉得不会，我就是为了证明不会才去查的。在我的观念里，爱情应该纯粹，出轨太掉价了。爱情的第一前提是尊重，欺骗感情的人不配被原谅，我不会做连自己都原谅不了自己的事儿。 是吗？勉强信你了。 他虽然这么说着，声音里压抑的情绪却更加沉重了。季行辰将档案袋重新封好。 这名员工不能开除。 你圣母啊， 他不符合过失性辞退的条件，强行与他解除劳动合同需要依法给他补偿，你跟他之间被捕风捉影也会落人口实。刚刚那遭之后，他应该会主动提出离职，没必要付他赔偿金，给他一个星期递交辞呈的期限再做处理。 对不起资本家，刚刚是我太大声。季行辰一晃手，我就看到他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了。我眉开二度地问道，我的那枚戒指呢？ 怎么？ 难怪25岁的我拿戒指跟季行辰做捆绑。我道，这东西应该有驱苍蝇的功效，不带着总有人打我主意啊，打你老公的主意。 你身上少显现出来点风，就不会招苍蝇。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强盗逻辑，望周知。虽然戒指是我扔的，捡是他捡回去的，但道德制高点是我先占领的，你还有没有点拾金不昧的优良品德了？季行辰冷艳高贵的笑了，生怕我看不清似的，突然凑向我，手指放到我眼前，调整手上戒指的角度，将刻在戒环上的花体纹路秀给我看。 不好意思，戒指上写我名了，所以是我的所有物。 他戴的这枚戒指上写的是我的名，我那枚戒指上写着他的。我被季行辰身上的冷香扑了一脸，一个不坚定的闪躲就跌下了道德制高点的神坛。不给算了。我噎了一口气，再不提这茬了。下午时，季行辰留在了我的公司，接着为我做岗位培训，让我将他带来的书都啃了。季总公务繁忙，不时接两个电话，他在谈及工作时神色很严肃，周身的气质好似充满张力的弦，有一种冷然的上位者的风范。不得不说，季行辰这副样子还挺杀人的。问就是本眼狗在欣赏美的时候被他一个突然递向我的眼神给杀到了。季行辰在处理完工作的间隙也拿了一本书在我边上专注地看着。这不摸鱼还叫上班吗？虽然我的状态啊更像是在上学。我摸索摸索办公桌上的山水摆件，摆弄摆弄文件柜的指纹开锁，从文件柜里抽了张纸，叠了只小青蛙，在小青蛙的屁股上摁了一下，纸青蛙弹着腿向季行辰的方向跳了一下。季行辰拿关爱智障的眼神看我，在看到纸上引线的文字后，表情有点裂开， 将青蛙肢解，贴符咒一样将纸贴在了我的脑门上。 这份文书比你都有用。 这么重要的东西干嘛随便乱放？供起来不好吗？ 除非有人剁你的手指头，拿你指纹来开这个柜子，否则没谁能随便拿到这张纸。 我自觉理亏，陌生将纸上的叠痕抹平整，放回到了原位。纪行辰余光看到了我的举动，拿了摞废纸递到我的面前。 用这个叠吧。 我其实没那么有童心，我就是看他一直不太高兴的样子，想哄哄他。不过好像有点反过来了。我正在看的这本书是本很干货的入门教材，上面还记了一些阅读笔记。我才想问纪行辰是从哪个废品回收站淘来的这些二手书，突然反应过来这是我的字儿，只是每一笔的落笔都端着十足的耐心，比签名还装逼，我都有点不敢认了。25岁的我真的在用心学习这些。纪行辰预判了我的问题。 这些书是从家里书房拿过来的，有一部分是我送给你的。 纪行辰在电商领域并非像我先前想的那样半吊子，他大学时学的专业就是电子商务。我先前好奇我一个家中做实业的人是怎么踩上的时代浪尖，原来是纪行辰推波助澜给过我帮扶。纪行辰看的不是书，而是上面25岁的我记的笔记。纪行辰让我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他，这是他第二次这样帮我。唉，纪行辰对25岁的我真的挺好的啊，对现在的我也挺好的。出于不想辜负他的善意，我又给他补了一针预防针。陈哥，你可别爱屋及乌，喜欢上现在的我。纪行辰缓缓将手上的书翻到下一页，平声问道。 现在的你哪里值得被喜欢？ 25岁的我年轻有为，锋芒内敛，是连没怎么接触过的路人甲都能由衷称赞有魅力，幸福我控场能力的绝对理想型。别的不说，我这张在校时蝉联校草的脸总该是我原装的吧。我怎么就不值得了？纪行辰只是笑笑，看着我的眼睛诚恳道。 喜欢上你这种话以后， 剥夺了他情感寄托的权利太伤人心，让我以后少说。伤人的不是我，是纪行辰。 以后多说点，这种普通且自信的发言还是挺败好感度的。 我突然想起纪行辰说过的那句，多和你相处一点，就少爱你一点。